古筝曲高山流水，清新淡雅。 二胡曲江河水，汹涌澎湃。 古琴曲流水，绕梁不绝。 水是美之源泉， 珍惜水资源，让美永驻人间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古典音乐有限频道，有限调频98.6兆赫，欢迎收听。千古绝唱，品华夏神韵。北京音乐广播古典有限频道，调频98.6兆赫，每天一点，13点，华夏神韵。 欢迎收听华夏神韵，我是古月。今天首先为您带来的是一组根据内蒙古民歌改编的器乐曲，曲目有美丽的草原我的家、嘎达梅林、敖包相会、草原赞歌、草原晨曲、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、心上人、草原之夜、草原牧歌、森吉德玛、蒙古小夜曲、赞歌。由陈涛、张强、田在利、齐宝、立高、张琪、欧翠峰、刘海涛、陈敏、梁大南、郑凯林、吴阳、曾明信、童卫东、尊宝、蒋立行演奏。 Thank you. Thank you.